那么在2018年的春节贺岁影片市场呢，实在是太火了啊，这个又创了一个这个电影效益和收入的一个新高。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没有一首火过电影的主题曲出现哈。这让人呢就不由得想起去年年底的票房黑马《前任三：再见前任》。那这一部呢引得无数人泪洒电影院的影片呢，不光是剧情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的共鸣。那么主题曲的插曲等等相关的音乐呢，也是跟着大火起来，刷遍朋友圈哈。说散就散、体面等等歌曲呢，不光是说在网上热播，在各类晚会呢、综艺上、节目上啊，也是频频的出现。可见呢，现在电影主题曲呢，有很多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剧情，而且呢，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可以说呢，和电影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的存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呢简单盘点一下近些年内那些火过的电影主题曲。那么不知道各位最爱的电影主题曲是哪一首呢？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能超人的超，或者说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 花着你，花不出你的 不知不觉当中呢，很多曾经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最初都是作为电影主题曲来出现的。那么时间长了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难回忆起电影究竟在说些什么，但是呢总会听到这些歌曲，他们呢不断的被不同的人翻唱或者改编，仍然被很多朋友喜爱。比如这一首我们听到的在2008年张靓颖演唱的影片《画皮》的主题曲《画心》。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本身是由电影里面的一段配乐衍生而出。那么他呢获得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呢完整版的画心呢长达7分钟，其实呢并不全是创作者的原因。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开头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张靓颖的人声吟唱，是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自己做主加上的。不过呢很多人都说，哎，你别说，这样加上一段之后显得跟电影更加契合了一些。心来自张靓颖的演绎。卡车司机说了哈，印象最深的电影主题曲是女神赫本当初在蒂凡尼的早餐当中唱的那一首 Moon River 月亮河，真的是从人到歌都美炸了的那种哈。每次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就能整个人安静下来。我手机里把它作为铃声，算不算是单曲循环最爱的歌呢？当然算，而且呢还相当的有品味哈。永恒的音乐说，我手机里就一首歌，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好像是一首电影主题曲哈，可是我忘了电影的名字。奔跑的大米说，我手机里歌太多了，还真是有一首我没事就听的一首歌，就是王菲的匆匆那年哈。又是很佩服我们听众的这个掐指和这个能掐会算的能力哈。那么说到这首歌呢，我呢特别有感触。当年的王菲唱的主题曲呢是先于电影发布的哈，一炮走红，仅仅5天呢它的播放量就突破了2000万，稳稳占据了当时各大音乐排行榜单的第一名。那么和所有的故事一样的，王菲其实啊是不太愿意唱这首歌的，因为觉得这歌难度还挺大的，不太好唱。那么好不容易答应下来，也是吃了一番苦头哈，跑了好几趟录音棚，直到最后的几天才有了比较满意的版本。那么后来呢，匆匆那一年也被林俊杰啊、古巨基啊等等很多歌手改编过，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2014年王菲演唱的影片《匆匆那年》的主题曲《匆匆那年》。匆匆那年来自王菲的演绎。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回顾近些年特别好听的那些影视主题曲。那么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天互动，说说您最爱的那首主题曲吧。那么因为爱情这首歌曲呢，现在已经俨然替换了这个广岛之恋哈，成为了这个情歌对唱的经典。陈奕迅呢也是曾经自曝，那么当初合作的时候呢，曾经被王菲要求禁止深情对望。故事是这样的，在他俩就是彩排的时候呢，王菲后出场，陈奕迅呢想转头用眼神向王菲致意，那么谁知道呢，王菲却说了一句话，你干嘛，我不会跟你说话的。陈奕迅当时就愣住了，但是他事后呢就觉得王菲可能是怕被干扰吧，没有办法专心唱歌。后来一想啊，也对，那就算了呗，不让人家分心了就。 但是呢，这个小插曲后来也是让陈奕迅笑称说，他第一次觉得王菲啊，既害羞又可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王菲和陈奕迅在2011年演唱的影片《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唱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因为爱情，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演绎。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影片《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那些非常火的电影主题曲，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和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说说各位最爱的那首电影主题曲吧。这首歌呢，《平凡之路》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哈，无论是从歌者还是到歌曲还是这部影片，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既能记住影片的内容，又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一个作品。好吧，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碎的骄傲着

来关注天气。今天本市以晴天为主，地面受弱辐合区控制，扩散条件差，雾和霾天气持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火爆的影视主题曲。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说说您最爱的那首电影主题曲是哪一首呢？那么刚才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分享的是来自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拿下了第51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一只松鼠由小元首说哈，这名字好可爱，他说最喜欢的影视主题曲还是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永恒啊，铁达尼号。这个影片呢，不管再过多少年也都还会是经典。当然了，我现在手机里听的也不仅仅是这首歌了，要不然会显得太老土了哈。科目二爱过不过，这是要放弃了吗？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 Let It Go， 随他吧，这都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没换过什么新歌，没事就听没事就听，因为冰雪奇缘实在是太好看了哈。那么前一阵子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大家盘点了一些这样的歌曲，其中就有 Let It Go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听这首歌曲呢？蓝色的泪说，我喜欢最新的《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 Remember Me 啊，记得我，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单曲循环模式走起哈。那么呢，在2013年的时候，郁可唯呢演唱了一首歌曲，那就是由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的宣传曲，叫《时间煮雨》。这歌一发呢，就立刻窜到了排行榜的榜首，网络视听量呢也是一路飙升，可以说是2013年最热门的单曲了。那么根据统计呢，这一首《时间煮雨》有着将近1亿次的播放量，2013年度十大金曲排名中名列第5，紧随王菲、陈奕迅。那么后来呢，这首歌由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吴亦凡重新演绎，并且呢再一次被选为了《小时代3》刺金时代的片尾曲，以及《小时代4》灵魂尽头的宣传曲。一首歌被用在了这么多的这个系列当中还真是少见哈。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由吴亦凡演唱的主题曲《小时代3》刺金时代《时间煮雨》。 白马，你年少。 掌心的漫画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扯在一起，就算与世界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手也成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扯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雪也惊喜和喜，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时间煮雨来自吴亦凡的演绎，出自影片《小时代三：刺金时代》。可乐妞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了哈，喜欢朴树演唱的《后会无期》主题曲《平凡之路》。公路电影呢，有它的魅力所在。正如结尾处所说，我们的每一次离别都要使劲儿的道别，或许就是最后一别。或许每一个人曾几何时都有过想独自旅行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冲动，只是生活所迫搁浅了而已。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可乐妞呢是我们的听众当中诗人系代表哈。大国力说了哈，下班值得回听的一期节目哈，仿佛回到了电影音乐时光。那么这个节目名字呢，真的是只有老听众可能才会知道了哈。感谢感恩。阿阳313也说了哈，娜姐的墨吗？是的，没错。接下来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首哈。这是近年来经典的影片主题曲当中不得不说的一首歌曲，就是那英的墨，它是影片《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那么相比于影片中曲折的爱情故事的这首歌，明显的更能让大家产生共鸣，无论是歌词旋律，那更是听一遍呢就让人再也忘不掉了。当初呢，制作人高晓松在美国收到了作曲人钱雷给他写的一首曲子，他听了之后觉得哎特别好，马上呢约了词作家填词。拿到作品之后呢，高晓松立刻就想到了那英，觉得这就是那英演唱的那种味道和情绪。那英听了小杨之后呢，坦言他遇到过很多好歌，但是呢还没遇到过真正能让他感动的歌曲。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落泪了，确定了就是他，一定要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吧，来自那英的演唱《默》，出自影片《何以笙箫默》。 来自那英的演绎，出自影片《何以笙箫默》。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聊那些非常火爆的影视主题曲，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天。水晶少女300斤哈，他说了，去 KTV 必唱的影片就是小幸运哈，当时呢对影片没抱什么太大希望，看了之后就真的觉得很感动，后来呢就把小幸运的单曲循环了很久，当时我们学校还特别改了一版词儿，现在学校各种活动上放的还是这个。哎呀，改词后的翻唱版本哈，有空可以发来我，让我们听一听哈。南城老王说，我今年60多岁了，喜欢的电影歌曲估计都下片40多年了，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你们都不会吧？还真不会，呵呵，但是呢我应该听过这首歌曲啊，可能很多90或者00后的朋友可能就未必了哈。广仔呢也留言了说哈，其实我没看过那些影片，但是我知道了那些歌曲，可能影片的吸引力确实没有歌曲吸引力大，而且呢如果影片的票价能够便宜一些的话，哈哈哈。但是我最喜欢的主题曲呢应该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罗文和珍妮演唱的很多首歌，铁血丹心、世间始终你好、一生有意义，就连罗文唱的《满江红》我都觉得没有人能够超过。嗯，好吧，其实我觉得广仔你不要叫广仔了哈，你应该叫广大爷好了，真的是一个老年人了哈。少女时代主题曲，刚才呢我们听众也提到了哈，不知不觉过好几年了哈，但是呢主题曲还是能够听到，就是小幸运。那么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呢，不仅大街小巷在传唱，而且呢各大高校也掀起了一场改编热潮，大家呢纷纷都回忆起大学时候的那些个美好时光，也涌现出了各个学校版本的小幸运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由田馥甄演唱的影片《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小幸运。 真的 小幸运来自田馥甄的演绎。在去年年底呢，电影《芳华》上映了，它不仅唤起了老一辈人的记忆，还征服了年轻观众的心。那么呢，我们的节目在前一阵子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期主题的音乐。那么当时呢，在影院看的时候呢，主题曲一出，真的是觉得用的太厉害，太合适了，是吧？这首歌呢，大家都很熟悉。它呢，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不熟悉哈。它可能是，不是，不是可能是，它就是哈，是1979年由刘晓庆、唐国强和陈冲等人主演的影片《小花》的主题曲《绒花》。那么在40年前呢，这首歌是由李谷一演唱的。那么现在呢，在电影《芳华》之中，韩红则运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他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绒花。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韩红演唱的影片《芳华》的主题曲《绒花》，这里面还有女主人公的旁白哈。时间关系，我们后面的很多歌曲，比如说李德水的《我要你》啊，还有这个老男孩的这个老男孩同名专辑老男孩，这些歌曲都没法为大家放送了哈。不过没关系，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一一的补上，好吧？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十点钟，依然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放送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影片雷神的故事，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绒花。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那是正正英姑沾花。